嘅区议员。有两名元朗区议员就因为请辞而席位悬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以视像方式参与星期六同日在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并且发表讲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会到罗马，以国家主席特别代表身份与会。汪文斌说，当前新冠疫情蔓延，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很多不稳定与不确定性。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应该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发扬团结合作精神，求同存异，就抗击疫情、恢复世界经济、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等凝聚共识，合力应对共同挑战。他说，中方愿意同各方一起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罗马峰会取得成功，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实现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增长做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中国西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初时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77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126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7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1点，升2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1蚊，跌7.2；阿里巴巴163蚊，跌2.2。美团269.6跌2.6，比亚迪股份296.6系跌5.2，中国平安55.9跌2.45，盈富基金25.52跌1.2，友邦保险87.85跌1.7，小米集团21.35跌5毫，建设银行5.29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91.14跌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6，英镑10.711，瑞士法郎8.534，澳元5.858，加元6.294，新西兰元5.582，欧元9.059。每百日元对港元6.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76。日经平均指数报28,892点，升72点。港金现价报16,64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73美元，卖出179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骏景园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就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骏景园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亦都影响到咧沙田路去大埔公路嘅支路交通都开始繁忙。另外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意外，而家龙尾近风力楼。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的车龙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

果是寫紙仔的話，究竟餐廳用緊啲乜嘢嘅方式去收集你嗰啲紙仔啊？咁我察覺到其實都幾五花八門 嘅 噃，有啲就 好多古靈精怪方法嘅。 係啦，嗱，我見到就有啲係用一個叫 A4 紙紙箱啦，咁就即係中間有個窿，係啦，咁有啲又要有個膠盒啦，咁但係有啲咧可能收集資料個窿又大啲、闊啲嘅。 冇錯，咁同埋有啲咧，佢可能係成份表格咁一行一行咧叫人填上去，咁變咗咧你填完之後，你譬如你係第一個填咧，你可能喺俾跟住入去填嗰啲人啊睇到你啲資料啊咁樣咁嘅情況都有出現，我都見過。 係啊，咁同埋就係、是、有陣時咧嗰啲資料箱咧都幾爆滿嘅。係 啊， 咁你再塞張紙落去嘅時候咧，如果你唔係好好咁真係大力咁樣接埋佢一條接痕咧，佢擺咗落去咧就會彈翻開，即係話咧其實出邊啲人去透過佢個窿大咧，你望一望咧，係啦、啊，你就望到你啲個人資料啦。嗱咁啊，因應住呢個情況啦，其實咧就係、是、個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啊，佢哋亦都系因为收到一啲嘅投诉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去调查咗咧一啲食肆嘅情况嘅，咁就发觉到咧，其实有一啲嘅食肆咧，佢嗰个收集箱咧就真系唔系太理想，譬如除咗我哋头先讲嘅一啲嘅状况之外啦，有啲咧就可能系用紧一本共用嘅簿咧去收集你个人资料添。 冇错。 系啦， 咁呢个就唔合正式嘅规格嚟嘅，应该系每一个人有一个细嘅单张嚟俾佢填报咯。 系啦， 正确就应该咁，即系佢唔想希望其他啲人都可以睇到之前有人填咗个资料啊，或者其他啲顾客填咗啲资料，佢哋唔想俾人其他人睇到，咁应该就系一份一份咁去。 嗯，系啦，嗱，咁其实咧呢、這个情况究竟有几普遍咧？咁同埋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观察到嘅状况啊，又系点样咧？嗰啲纸仔啊，系咪真系有好好地去保存咧？1872311都可以打电话嚟咧，讲一讲你嘅一啲嘅观察噶。咁同埋咧，如果你就住即系11月1日开始出入政府嘅大楼同埋处所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咧，呢一件嘅事件咧，仲有啲乜嘢嘅睇法？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啦。钟丽玲你好， 系啊，主持人你好，你好， 系钟丽玲，可唔可以先同我哋简介一下咧？你哋今次嗰个调查报告系调查咗几多间食肆，同埋大概嗰个发现系点啊？ 好啊，好啊。我哋咧就其实系由2月至到8月啦，我哋系就住14宗嘅投诉咧，系指称呢啲食肆咧系冇妥善咁处理顾客嘅登记资料咧，系展开调查嘅。咁调查嘅结果其实都唔系几好啦，因为14间入边咧，其实14间咧，我哋睇到咧呢啲食肆对呢啲登记嘅所谓纸仔咧，所采取嘅保安措施咧都系唔够嘅。 嗯， 咁变咗佢哋咧，其实就可以随意咁样啦，就俾人哋攞嚟睇或者使用添啦吓。咁亦都系违反私隐条例保障资料第4嘅原则嘅。咁至于详情系点咧？其实14间入边咧，有11间咧系使用一啲共用嘅登记表格或者系登记簿，即系成张表咁样摊晒出嚟。咁而后面填嗰个呢就其实都会睇到前面譬如10个填嘅资料，咁呢个完全唔理想啦。咁、或者成本大簿又系摊晒出嚟咁样。咁其中有一间呢就亦都系直情冇一个系表格嘅收集箱，即系箱都冇。咁变咗顾客填完呢就佢哋自己周围放啦。咁、就放到呢等到嗰、那个食肆嘅员工呢嚟收集咁样。咁呢个亦都系唔理想嘅。咁、另外有一间呢我哋睇到呢就虽然有个收集箱，即系纸仔嘅收集箱。咁但系原来呢个收集箱呢就我哋睇到系冇盖嘅。咁、根本就冇盖，变咗其实如果话食肆人来人往嘅时候，有人即系真系搵只手入去攞一扎出嚟，然后抌咗去，咁呢啲情况实在呢就佢都唔知道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发生啦。咁、至于有一间呢就是用一个上尾嘅系展开嘅共用表格，即系净系一张表就好多个格仔，咁亦都冇展开，咁亦都系成张表就俾嗰啲食客咧就系、填翻佢哋嘅个人资料。咁呢个情况，我哋觉得喺嗰个保安方面嘅措施咧，其实14间咧都做得唔好嘅。 嗱，钟丽玲，我想问一问咧，就系呢14间咧，你哋去调查咧，其实最主要都系因为收到投诉，就系、指明呢14间嘅店铺，所以你哋先至。 特別去睇嘅，但係就冇就到譬如其他即係普遍嘅食肆咧去巡視過嗰個情況係咪啊？ 主要我哋係收到投訴，因為我哋知道咧食環處啦同埋警方啦，其實都有巡視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唔想話影響佢哋嘅工作啦。咁至於我哋個人資料私隱嗰個條例嘅規定咧，因為我哋嗰個執法嘅角度就唔係幾同嘅。 嗯，係嚇。嗱，咁我想請問啦，你頭先咧講到有一啲嘅情況啦，譬如你講到有一個咧就係冇一個正式嘅收集商嘅，就係、是、有啲有得啲人咧係就擺到即係周圍都係啦咁樣，咁我唔知道你所形容嘅情況係咪佢就咁咧俾佢哋擺喺台面啊，即係一紮咁樣去收集啦。咁但係我想問嗱，如果佢可能係真係咁樣即係枕個台面去到收集嘅，如果佢有一個職員喺度睇住，到底有冇人去攞走嗰啲表格，同佢冇職員睇住有冇攞走個表格，其實嗰個遵從情況會唔會有啲差別嘅咧？ 那個遵從情況是會有差別的，因為他譬如說有個職員看著，然後他譬如說過了一個時間或者是幾個字，他就會將這些表格呢譬如說擺落一個箱度或者是怎樣去保存呢，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一個職員看著的話呢，其實我想你都知道食肆是人來人往啦，同埋職員很多時亦都可能要去招呼第二啲客人啦。咁我哋其實都覺得基本上佢系冇乜可能系全时候都睇住呢啲纸仔，咁我哋嘅调查员落到去咧，其实都冇见到呢啲情况咯。好多时都系真系有个箱胶箱也好啊，或者纸箱也好啊，各色其色咧，就系爱嚟收集呢啲纸仔嘅。 咁嗱，另外一个啦，就系你头先讲到譬如共用表格，即系一本登记簿啦，或者一张纸啦，即系好多格就写晒啦。即系你如果第十一个，你可以睇到前面嗰十个咧嘅资料。我想问，如果他们的做法是另一样的，就是好像他们那些即是订台登记簿那样，就是他填了就只是得那个职员去到看到的，如果他转了用这个做法，其实又会不会有问题呢？ 其實如果佢有一個職員睇住嘅，譬如佢有一啲機制啦、措施啦，係第十一個填嘅時候，前面嗰啲係冚曬嘅，變咗嗰個顧客係睇唔到前面嘅資料，這個我哋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佢真係要個措施係佢要確保最後嗰個顧客係睇唔到之前嘅資料咯。 即系个意思就系话，即系就算可能嗰本簿系由佢个职员咧，净系摆喺个柜台嗰度，自己去看住嘅啫。咁但系个重点就系在于新填资料嗰个人系咪睇到之前嗰啲顾客所填嘅资料？如果佢睇到，又或者即系其他人系望到晒嘅，咁呢个都唔系一个符合规格嘅做法，系咪啊？ 系啊，燕萍，因为其实个重点就是人哋嘅资料你系唔应该知噶嘛，咁如果你又睇到人哋个名啊、电话号码，咁你谂谂，其实可能啲有啲人客系做 marketing 嘅，直接促销嘅，咁佢攞嚟问你促销佢嘅产品，咁都得噶，咁呢个系违反私隐条例嘅。 系阿钟丽玲，咁你哋譬如而家调查完呢十四间食肆之后，发觉佢系有呢个问题。你哋會唔會有咩措施或者有咩懲罰嘅針對呢啲咁嘅食肆嘅咧？ 我哋其實喺調查嗰陣時咧，就已經要求佢哋咧係盡快係糾正嘅。咁其實十四間食肆咧都好快咧，我哋睇到佢咧就已經係改咗佢哋之前嗰個不足嘅地方啦。咁但係我哋考慮到咧，因為成個調查做好曬之後咧，考慮到防范於未然啦，就以後亦都唔應該發生呢啲情況啦。所以我哋咧係出咗個執行通知嘅。咁十四間食肆咧，我哋都出咗執行通知，就話俾佢聽咧，就有啲指引，即係應該要點做點做點做，就防範以後咧再係有呢啲情況或者違規嘅情況發生啦。 咁你哋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咪嗰十四間咧個狀態都已經係遵循咗你哋嘅執行通知有所改善嘅啦？ 我哋執行通知因为都係早两日发出嘅啫，咁所以我哋要再睇返佢嗰个執行嘅情况係點樣嘅。 系嗱，咁我就想请问啦，即系因为我睇到你哋嗰个嘅调查报告咧，亦都有讲到有啲公司嗰个嘅辩解啦，有啲公司嘅辩解咧，佢哋就话其实佢哋惯常嗰张纸咧都会剪成一个独立便条嘅，但系咁啱咧，当日咧嗰啲剪格仔嘅便条咧就用晒，咁于是就叫啲客咧写喺纸上面啦，咁样即系其实都唔系刻意嘅。其实呢啲嘅解释你哋系唔系接受嘅咧？ 我哋唔接受噶，因为我哋就觉得咧，事实系咁样。咁嗰、那个譬如话啲客人已经系睇到其他客人嘅资料，咁佢已经系违反私隐条例嘅规定嘅。咁就算佢话啊，佢嗰日好忙，或者佢啲员工实在冇办法系做到呢样嘢，啱嗰日冇做，咁佢都系违反，违反咗就系违反。咁所以我哋亦都系觉得佢系一个违反嘅情况啦。 咁我另外想问一个咁嘅情况啦，因为我见你哋嗰个调查报告咧都有印咗嗰啲食肆嘅一啲嘅纸仔啦，咁其中有一个就系、是、即系可能系一个便条可以填到两个或者系三个人名咁样啦，咁嗱如果佢哋话其实嗰两个三个嘅人名咧都系同一台同行嘅客人嚟嘅，佢哋系认识嘅，系朋友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就咁咧，就俾佢哋不如填晒一张啦咁样。咁我想问呢个做法又有冇问题咧？ 呢、這个做法咧就譬如佢系一家人，咁佢有个代表填，咁呢个系冇问题嘅，因为你呢个咧就最紧要系其他人都同意，譬如呢个代表，譬如话爹哋带埋一家人去饮茶，咁就父亲就系全部填晒，咁呢个系冇问题嘅。 但系如果并非一家人咧，即系纯粹系朋友咁样，佢都系坐埋同一台嘅，咁又得唔得咧吓？ 這個、呢个其实都真系要睇下佢其他嘅朋友有冇即系授权俾佢咁样即系帮手填。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嘅观察咧，其实就好少有咁嘅情况嘅。就算系朋友啊、同事啊，都系各自填嘅。 OK， 我想问一问如果你哋而家出咗啲执行通知之后咧，如果你迟啲发现呢啲食肆有任何一间都有唔遵守翻你哋提出嗰啲要改善嘅地方咧，你哋有冇咩惩罚嘅嘢要对呢啲食肆执行嘅？ 有噶，因为佢如果系违反执行通知咧，其实系一个刑事罪行嘅。咁佢一违例咧，就我哋系可以告佢啦。咁佢亦都系可以系被处罚款系最高5万元啦，同埋监禁两年嘅。咁同埋系持续嘅罪行嘅话咧，每日系罚款1000元嘅。 哦，即系有刑事责任喺度嘅呢方面。 有刑事责任喺度噶。 系嗱，钟玲，我就见即系其实对于嗰14间食肆咧，佢有违规嘅情况，但系同一时间咧，你哋亦都有话佢哋咧，喺处理资料嗰个期限嗰度咧，系值得系赞许嘅，因为全部都冇超过31日吓咁样，咁亦都系符合咗相关嗰个嘅要求嘅。咁嗱，另外我亦都系想问多一个嘅即系做法啦，就系、是、我见你哋调查报告嗰度咧，其中有一项咧就系讲有间食肆咧冇将嗰啲嘅A4 纸咧剪开，做成独立嘅登记便条咁样，咁同埋咧佢嗰个登记便条嘅设计系简陋，得两行空格，唔单止系冇注明咧要写乜嘢资料，亦都冇告知咧顾客收集资料嘅目的。嗱，咁我想问啊，即系因为而家大家入去食肆咧要填资料咧，大家都知道系基于一个防疫嘅用途啦，咁我可唔可以去辩解就系话，其实市民都知噶啦，点解要填纸仔？咁其实你都知噶咯，即系仲需唔需要我每张纸都印喺度话俾你听咧？咁样，咁呢个系咪一个辩解嚟噶？ 這個就不是一個辯解來的，因為根據私隱條例呢，如果你是需要收集資料的呢，你是需要告訴當事人聽，即是在這裡就是食客聽，就是說你收集資料的目的是什麼呢，還有有可能你這些資料呢 是會交給什麼人，咁呢个咧就一系喺个纸仔嗰度系讲清楚啦，咁亦都第二啲做法咧，就我见亦有啲食肆咧就喺个箱嗰度咧就粘咗一个通告出嚟嘅，咁呢个做法我哋都觉得可以接受嘅，即系总之就有一个通告系话到俾啲食客听点解佢系要收集呢啲资料，咁就得噶啦。 即系总之我就唔可以当你都明白噶啦，咁样去做嘅， 唔可以啊，唔可以啊，因为呢个法例嘅规定啊， 系 除了呢点之外啦，咁我见你哋嗰个嘅调查报告，你头先都有讲到，即系最主要你就系基于一啲嘅投诉咧而去调查呢啲食肆啦。但系你哋亦都有冇打算咧，会系巡查其他嘅食肆，睇睇佢哋大体究竟有冇遵从到你哋个人资料嘅条例嘅相关指引去收集呢啲纸仔咧？有冇打算咁做咧？ 我哋都有打算咁做嘅，因为我哋而家出咗个报告啦，咁我哋都系作出咗一啲提醒啦，同埋建议啦，咁希望即系经过媒体嘅呼吁之后咧，就食肆方面亦都知道系更加清楚知道应该点做啦。咁我哋亦都系会有一啲巡查会做嘅。咁另外我其实亦都想提醒翻市民啦，其实喺保障个人资料嘅角度咧。佢哋咧就填紙仔都真係要小心啲，尤其係一啲經常要去食肆堂食嘅市民啦。因為如果你日日出街食飯，可能你其實就係日日將自己嘅個人資料填紙仔咧，就係交俾唔同嘅食肆嘅。咁呢個嗰個其實我哋喺一個私隱嘅保障風險嚟睇咧，呢個風險絕對咧係比使用呢個安心出行係更加大嘅。 冇錯， 係因為安心出行就將你嘅到訪記錄咧記錄喺你個手機度。 係啊，啱啊， 係啦，嚇咁就即係唔係咧將你個記錄咧交俾其他人。 係 啊，同埋你唔止話交俾其他人，你係交俾可能一日你去三餐喺街度 三個唔同嘅地方， 三個唔同嘅食肆。咁我亦都發覺有啲朋友就去下午茶添啊，咁可能四五间食肆都唔醒嘅，咁你谂下每个礼拜咁，你将你自己嘅电话啊、名啊交咗俾几多间食肆？ 好啊，钟丽玲，多谢晒你嘅解释，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钟丽玲咧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嚟嘅，其实咧听完阿钟丽玲嘅解释啦，即系唔知道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观察到食肆收集呢啲纸仔嘅状况咧系点样？即系你会唔会因为而家嗰个私隐嘅保障而選擇使用安心出行不再填紙仔呢？而對於食肆來說，處理這些紙仔又有沒有什麼難的地方呢？都有打來1872311傾傾的。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诉法官行为咨询委员会就两宗分别由主任裁判官苏文龙、裁判官何俊尧审理，收到大量类似投诉，而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经调查和讨论之后，决定两宗投诉不成立。涉及苏文龙审理的案件，司法程序已经完结。專責法官小組認為，有關偏袒警員證人的投訴欠缺事實基礎。至於有關定罪的決定和判罰不合理的投訴，由於是一項司法決定，是否恰當不屬於投訴司法人員司法行為的範疇。另一宗有關裁判官何俊尧的投訴，專責法官小組認為何俊尧的判決雖然在法律原則方面有錯誤，但是他沒有就被告人被定罪的犯罪行為表達任何不當或者帶有政治傾向的言論，亦都沒有表面偏頗的情況。警方表示萬聖節將至，預料大量市民會到中環蘭桂坊一帶慶祝，呼籲市民切勿攜帶任何仿製槍械作道具，任何人管有仿製火器即屬犯法，一經定罪可判監2年。警方亦都呼籲市民切勿攜帶任何利器、攻擊性武器或者違法物品，以免觸犯相關法例。警方話將會在明天至11月1日在中環蘭桂坊一帶實施特別交通安排，警方可能會在不予警告之下票控或者拖走違例停泊的車輛，以及在有需要時封閉部分道路和實施單向人潮管制等。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會在12月19日舉行，廉政公署表示執行署調查人員將會在選舉日派駐全港投票站，以便迅速處理查詢和投訴，以及在有需要時採取執法行動， 防止贪污处，亦都会在当日到个别票站观察投票和点票过程。廉署又说，为防范不符合资格的人士借住诈骗取得指明团体的会员资格，以众票手段获得投票权，防贪处已经向立法会功能界别下的指明团体发放指引，协助他们加强会籍管理。防贪处亦都向首次参与立法会选举的指明团体提供防贪建议。中国向联合国提交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贡献报告，正式提高整体减排承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近日亦都先后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这些都是中国履行巴黎协定的具体举措。汪文斌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会继续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中国贡献。中方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在气候排放问题上负有历史责任的发达国家共同努力，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作出应有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初时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龙尾喺风力楼附近嘅。呈祥道去荃湾之前明爱医院对开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去到风力楼附近。仲有就系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咧，都系塞车嘅，因为之前去上水方向近住骏景园嗰度咧，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喺快线嚟嘅，意外清咗场，不过仲系非常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由骏景园一路去到美松苑段咧，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住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内湾仔之路都系分别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排到钻石山，而狮隧沙田出九龙方向呢，隧道入口范围现在都是繁忙的。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区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提醒大家，长沙环道呢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维修的，去美孚方向在兴华街对开的中线有封路措施，现时那里比较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至到新蒲岗渔港湾段，现时都是交通繁忙。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北港至康湖居段，现时都是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选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价的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幅度，一是用时间。弱势股呢，它调整它可能是用幅度的。基本面强的股份呢，人人都揸住不是很想放呢，它就要用时间来去调整咯。再有利好消息又再升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一百岁啦，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两军战士陷入拉锯战，解放军的劝降广播字字珠玑，句句入心，是不是这种方法就可以攻破到敌人的心理防线呢？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蕭叔叔想同大家讲英式早餐。英国呢好兴有个早餐，就係呢乜都有呢，就係煎煎炸炸嘅东西。所以我通常呢叫做一个 a British fry up, or an English fry up. F-R-Y, fry, and then U-P, up, fry up, 就係呢一个煎炸类嘅食物嘅早餐，通常里面有啲咩咧？里面有 baked beans 啦 ，baked 系 b a k e d b e a n s baked beans， 记住唔系 big 喎，唔系 b i g， 系 baked b 跟住加个 k 音 ，ok baked 跟住再 e d baked beans 就系茄汁焗豆啦，又有时会有 fried mushrooms 啦，又有时会有一只嘢叫做 black pudding 啦 ，black pudding 咧系一个猪血同埋好似有燕麦嘅。做嘅一条类似猪血肠咁嘅东西，有时会切片嘅煎咗都几好食嘅。咁啊，有时会有 bacon 啦，会有 toast 啦，会有 fried tomatoes 啦，系啦，有烟肉啦、多士啦，同埋煎番茄啦之类，或者 sausage 都成日都有嘅肠仔，就系呢个所谓嘅 full English breakfast or full British breakfast 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對於而家啲食肆啊，使用可以俾顧客咧選擇咧使用填紙仔嘅方式咧去填報佢哋嘅到訪記錄啊。咁但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咧就發覺有一啲嘅食肆去儲存呢啲資料嘅時候咧，嗰個狀況就唔係咁理想，會造成一個個人資料暴露嘅風險。咁啊，大家點睇呢個情況咧？咁你點睇啲食肆佢用緊啲咩方法去收集你张纸仔啦，咁同埋其实如果按照阿钟丽玲刚才嘅说法，你如果一日三餐都出去食咧，你就将你嘅个人资料咧交紧俾三间唔同嘅餐厅。咁大家又觉得喺呢一个嘅层面，个人资料嘅保障系点样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不过关伟，我谂市民都会关注咧，由下个礼拜一啦，即系10月1日开始啦。如果进入去政府嘅大楼或者系处所咧，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嘅。咁当然。是有豁免啦，咁但系亦都引起唔少嘅一啲嘅关注。譬如亦都有啲人话，如果个人流系真系好多嘅时候，咁你究竟点样使用呢？我留意到咧，今日亦都有报章咧就引述一啲政府消息人士咧嘅说法，咁就话咧当局倾向咧，譬如你出入公厕，其实公厕你都系一个政府嘅即系处所嚟噶嘛，管理嘅处所啊嘛， 或者街市嗰啲都系。 系啦吓，咁我睇到咧报章今日有一个嘅报道咧，就话引述政府消息人士就话咧，当局倾向咧出入公厕咧系唔使扫安心出行，而至于食环署嘅街市咧，人流多咧系属于一个高风险嘅场地，认为咧系有必要咧执行防疫。咁但系由于人流多啦，同埋啲公共街市咧，分分钟有成即系四五个出口都唔等噶嘛。咁佢就话，即系当局会先系给予一个宽限期，即系初期就唔会严格执行，但系咧就会喺市民习惯之后咧，先至去落实措施。咁当然呢个都系报章引述政 政府消息人士啦。咁、但系到底礼拜一开始会点样执行相关措施？呢、這个都真系大家会关注嘅。 系啊，我而家我最近去街市咧，就留意到咧，佢哋每一个出口咧都有人量体温、但系就唔系一定要安心出行嗰度要嘅。咁所以咧就量體温，因為比較簡單啦。咁你對一對咁啊得，甚至乎有啲地方有啲街市咧，佢係有個體温嗰個測試嘅鏡，嗰、那個大嘅熒幕可以睇到有冇人發燒啊成。咁變咗嗰啲咧就可以好精準咁睇到有咩問題出現，但係就冇用安心出行嘅。咁如果將來加埋或者下個禮拜開始加埋呢一行嘅。要求的話，會不會令到嗰個工作人員要增加人手，或者他哋要唔要多啲人去 check 下有冇人冇做呢啲嘢咧？咁呢個咧個問題嚟 嘅。同埋因為有一啲嘅人士咧，可能佢本身喺街市工作啦，又或者咧係要送貨去街市啦， 經常出入。 係啦，咁佢都經常出入嘅。咁嗰啲又會唔會即係點樣去處理佢哋每次嘅出出入入咁樣咧？ 同埋嗰啲人搬嘢嗰啲，經常佢哋個時間比較趕嘅，因為可能停架車喺個路邊，跟住就拉啲嘢入去就走翻出嚟，咁變咗佢有冇咁嘅時間去做呢啲咁嘅措施都係一個問題。 唔係嗱，理論上如果為咗防疫嘅需要咧，佢係應該要做嘅。咁但係實際上會唔會係令到有一啲人就覺得麻煩？咁又或者實際係可能真係執行唔到咧？因為你真係可能要擺個人喺門口嘅噃。咁呢啲就可能係另一啲嘅關注啦。咁同埋譬如而家嗰個嘅豁免咧，就主要係講緊12歲以下同埋65歲以上，又或者係譬如你有殘疾嘅情況而導致到你用唔到啦，又或者一啲實際有困難嘅人士啦。咁呢度又會唔會有一啲嘅爭拗咧？係啦，即係我話我自己係65歲以上嘅， 可能要 check 下個身份證係咪達到嗰個年紀。 係啦，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狀況咧？咁都可以打嚟1872321啦。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即係對於下個禮拜一執行呢個嘅安心出行嘅規定又點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不過我諗有一個咧嘅地點咧，就真係好實際咧，市民會關注就係出入去醫療設施嘅地方啦。嗱，因為咧醫管局咧亦都話，除非係獲得豁免啦，否則咧就係下個月起咧進入醫管局總部同埋公立醫院嘅行政大樓嘅人士咧都。必须是要使用安心出行的。咁除非你是获得豁免啦，咁嗰啲获得豁免嘅人士就係头先讲过嘅三类啦，就係12岁以下、65岁以上嘅人士、用安心出行有困难嘅残疾人士，又或者係因应实际情况呢而获得豁免嘅个别人士呢，先至可以填写表格登记。咁亦都話咧，就係喺運作可行同埋唔影響醫療服務提供嘅情況之下咧，去公立醫院嘅其他範圍同埋其他醫療設施嘅人士咧，亦都必須要使用安心出行。咁即係話因為醫院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細細嘅部門噶嘛，譬如有啲叫做日間診所啦，又或者有啲係專係做某啲檢查嘅地方啦咁樣。咁即係話第時出入呢啲咧，其實都要係使用安心出行嘅，系啦。咁但系由于医院嗰个嘅大楼众多，亦都会唔会构成有一啲执行上嘅问题咧？ 嗱， 有一个咧系嚟自医院嘅员工嘅，就系医管局员工阵线咧，佢哋咧亦都系就住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呢个情况咧，有一啲嘅质疑。 系 嗱，咁啊，不如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医管局员工阵线嘅代主席陈国成同我哋倾倾啦。陈国成你好， 系陈国成你好。 你好，你好。 陈国成，你哋主要嘅关注系啲乜嘢啊？ 我哋主要关注系两点嘅。第一点就系我哋认为，即系医管局喺而家个情况入边，即系要强推个安心出行程式，系多此一举嘅。第二样嘢咧就系个成效问题。咁咧，第一点个多此一举咧，系因为我哋即系知道，其实由疫情爆发到而家咧，医管局咧本身系一直都有一套咧行之有效嘅追踪嘅即系机制。但系我哋即系每当即系可能同事接触咗一啲患者嘅时候，嗰、那个患者系确诊患者嘅时候咧，我哋感染控制组嘅同事咧，都系会有一套即系本身既定嘅机制咧，去即系深入调查究竟边一啲嘅同事或者边一啲嘅人就系所谓嘅密切接触者，系啦。咁而我哋亦都见到过去佢个做法咧，就系、是、都系会好有即系信心，就指出边啲系密切接触者啦，边啲同事即系唔系密切接触者啦。咁只要你着咗一啲合适嘅装备啦，去发现你。咁就唔會界定你為一個密切接觸者，咁所以就唔需要隔離咁樣。咁所以喺我哋今日見得到就係、 今日醫管局就話11月1號開始，所有進入醫院嘅職員同埋訪客都要使用安心出行程式。我哋見到一個係多此一舉，係因為即係喺疫情回落之際，而本身醫管局已經有一項即係行之有效去追蹤即係接觸者嘅方法，亦都喺社會大眾對於安心出行程式有好多疑慮嘅情況之下，仍然要去推呢個有呢個程式咧，其實我哋好不解嘅，係啦。第二點就係嗰、那個成效傳疑嘅問題，因為我哋見得到就係、是、即係醫院佢今次嗰個涵蓋地方就係醫管局總部啦、公立醫院啦同埋下下嘅醫療設施，係啦。咁我哋見到就係、是、即係醫院係相當之大啦範圍，而當中亦都涉及唔同嘅部門，而唔同部門入邊咧亦都有唔同嘅區域。咁究竟即係今日如果那個訪客或者職員去掃描個所謂嘅二維碼，就係知道可能進入咗某一間嘅醫院。 嗯。 但如果嗰一間醫院入面發現有一個確診者，咁佢進行個追蹤工作嘅時候，究竟係咪所有進入呢間醫院範圍嘅人都需要進行一啲隔離工作咧？咁其實係即係呢個係唔會做得到噶嘛。咁所以其實本身嗰、那個即係透過安心出行程式去所謂達到提高嗰個追蹤工作嘅效率同埋準確度咧，呢、這個講法咧其實係唔準確嘅。 嗯， 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基於即係大約呢兩個方向，就係、是、對於即係醫管局去喺個時候話要即係大家使用安心出行程式，係即係表示即係相當大嘅疑慮咁樣。 嗱，不過陳國成，不如先講翻第一點先啦。其實當然你哋都話即係醫管局嘅感染控制組咧，一直以嚟佢嘅追蹤嘅工作咧都係行之有效啦。咁但係譬如而家必須要使用安心出行掃描去進入去醫院大樓，其實只不過係多一重嘅記錄啫嘛。即係話咧你如果發覺佢譬如通報啦嚇，即係你去過某棟大樓嘅，咁嗰度有啲確診患者。其實你都不需要等感染控制組，你自己那個手機所記載了的出行記錄已經可以告訴你知會不會有機會你是暴露在感染風險之中。其實用另一個角度去看，某程度上是可以令到感染控制組他去找人的力氣有機會是少一點，又或者是即是多一 重 簡單一點，或者是再幫一幫手可以做得再好一點嘅喎，係咪咧？ 我又唔係咁樣提喎，因為我哋見到即係本身安心出行程式，我哋見到政府公布嘅數據咧，其實係相當之少嘅。佢就係公布咗所謂下載人數有幾多80,000啦，所謂。咁但係其實實際佢對於成個嘅抗疫嘅工作有幾大嘅成效，其實一直都係冇呢啲數據公開。透過安心出行程式追蹤到有幾多個患者，或者所謂嘅密切接觸者，從而即係減低咗所謂嘅傳播率。實際的效益有幾多少，他從來沒有擺過出來給大家看，他不斷就跟大家說，跟公眾去說安心出行程式有多人下載，希望大家越來多人下載就能夠所謂達到防疫的即是功效，但究竟這個過程是怎樣達到防疫功效，效益多少，數據多少，他沒有鋪陳出來給社會大眾去審視。所以當今天他要求公眾或者當醫管局他希望就是大家去進入醫院範圍的時候就要使用安心出行程式的時候，我哋好直覺就覺得啊，多一個工具去可以話幫助到追蹤嘅，呢個係好直覺嘅認為。但實際上，當我哋今日去審視嘅時候，我哋又唔係咁樣睇咯。而本身如果真係出現我哋需要有確診嘅患者需要進行追蹤工作，本身醫管局入邊已經有感染控制組嘅同事，佢哋有一套行之有效嘅方法，所以我哋唔認為係需要，即係喺而家嘅情況入邊係需要去彈推個安心嘅程式喺醫院入邊嘅範圍使用咁樣。 陳國成，我自己講一講我自己一個個人經驗。幾個月前我一間餐廳食嘢，咁食完之後咧，隔咗兩日，咁我因為篤過嗰個安心出行咧，咁佢就通知我話某時我啱啱去嗰個餐廳嗰段期間咧，嗰度咧就發生咗疫情，即係有人傳染咗啦。咁佢就通知我要去再做強制嘅檢測。咁，我覺得呢個係其實對我嚟講，我如果我唔留意新聞或者我唔留意啲報道，我唔知道嘅喎。但係佢會因為我篤咗安心出行之後，佢通知翻我，我就要去做嗰個檢測咧。呢個對我個人嚟講咪係一個好處。咁即係啲用同樣呢個情況應用喺你哋而家講醫院方面嗰啲人手即係嗰個員工方面，你覺得有咩大問題咧？ 第一，我諗如果係套用喺員工身上咧，即係我諗喺醫院工作嘅員工咧， 全部都是大部分都是具有一些即係專業嘅知識啦。 嗯。 咁咧佢哋都係有自己即係佢哋嘅判斷啦，同埋佢哋都知道，如果佢哋真係曾經即係接觸過嗰啲嘅確診患者，佢哋係會有一啲嘅方法去應對嘅。 嗯。 係啦，即係例如如果好似我照顧咗個病人，幫佢抽過痰嘅病人係一個即係確診者嘅，之後確診咗啦。咁我都係會進行一啲相應嘅工作，就係我會進行一啲嘅檢測咁樣。所以其實我係見唔到喺醫院嘅設施係需要硬推，即、就、係、是、要求所有職員去進行，即係出依一個安心出行程式嘅，即係一個方法咁樣。 嗱，至於關於第二點啦，你哋就話即係醫院個範圍咧好大啊。咁嗱，醫管局而家嘅説法咧，佢哋就話會喺旗下嘅核下嘅設施咧，張貼更加多咧安心出行嘅二維碼，方便公眾人士同埋職員使用嘅。咁但係譬如據你哋所知，嗰啲二維碼咧係唔係即係都只係能夠記錄你出入過邊間醫院，而唔能夠準確地話俾你知你出入過邊間醫院嘅邊一座大樓，或者出入過哪間醫院的哪一個設施呢？是不是這樣的呢？ 據我們所知的資訊呢，其實都很混亂的，因為醫管局呢，它本身都是有責任去跟即我們醫管局的員工啦，就 會使用醫管局設施的訪客或者病人呢，有責任去講得很清晰究竟即 它的安排是怎樣。但是即來到今天，他們11月1日星期一就要即推行一個措施啦，但今天星期五了，他都是仍然沒有一套很完善或者好詳細嘅，即係嗰、那個使用，即係佢哋會安排嘅方法咧，同我哋大家去講。咁據我所知咧，就係、是、有啲醫院咧，佢嘅做法就係會喺一座所謂嘅大樓咁樣啦 ，A 大樓。咁你進入 A 大樓就會即係嘟咁樣。咁但係 A 大樓入邊有多唔同嘅部門啦，佢佢就冇再細分嘅。咁但係有啲醫院咧，就會可能細分，就會話可能進入 A 大樓入邊嘅。即係二樓嘅 A 病房咁樣，就會有一個另一個嘅即係安心出行嘅掃描程式咁樣，即係掃描碼俾你掃描咁樣。 哦，即係分開咗嘅，即係同大門嗰、那個。 係啦，唔同醫院咧係有唔同嘅做法，冇話一道嘅。而究竟實際11月1日佢哋嗰個二維碼或者佢哋點樣去區分一啲嘅區域咧，其實而家都係無從得知。 另外我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即係關注病人權益嘅團體啦，佢哋就關注到咧，即係病人或者係其他使用者進入醫院大樓嘅時候，嗰、那個獲得豁免嘅情況，因為佢譬如佢哋舉例啦，就係、是、話如果你去醫院嘅時候、那個情況危急咁樣，咁會唔會有機會係有啲職員不斷咁提佢，哇！你要用安心出行啊，安心出行啊咁樣，咁就擔心會造成滋擾。又或者即係亦都擔心咧，如果家屬譬如佢要趕去醫院見個親人最後一面，咁又唔能夠使用安心出行嘅時候咧，能唔能夠得到豁免？咁佢哋又擔心依類咧可能會構成咗醫院職員同病人家屬之間咧一啲不必要嘅摩擦。你哋自己又點睇咧？ 我好同意，會有，我都同意個擔憂嘅，係、這個擔憂其實都係好即係 reasonable 好合理嘅，因為即係當即係醫管局去要求進入醫院設施嘅職員同埋訪客需要使用安心出行程式啦。咁但係當如果遇到一個危急情況，危急情況係點樣判斷呢？特別我哋相信係應該加入前線員工判斷啦。咁但係當佢前線員工去判斷咗覺得呢個危急情況可能可以獲得豁免嘅時候，如果他日可能第二日啦確診，原來呢個病人係確診嘅，咁上頭可能就會問落嚟，問翻前線員工點解當日你冇叫可能呢位病人或者佢旁邊嗰啲家屬啊其他嘅訪客要進行即係出呢個安心出行程式啦。咁嗰一下就會令到前線員工本身佢工作量都相當之多啦，同埋工作壓力都相當大，再要面對即係可能上頭依一啲嘅質疑，咁其實係會變相就令到前線員工成為一個磨心咯， 係 啊。所以當今日當今日醫管局啊喺成個嘅計劃，佢未好清楚向公眾解說，而我哋都預示到喺醫院嘅情況，其實即係多出現啲咁嘅情況嘅時候，點樣去可以即係處理嘅時候，咩叫豁免？邊個可以豁免？當豁免咗之後，如果需要進行翻啲追蹤工作，而冇即係追蹤唔到嘅時候，個責任係咪就係當日認為可以豁免個前線員工身上咧？即係當呢啲咁多疑慮出現嘅時候，我哋就覺得喺醫院嘅設施去進行，即係要求所有嘅職員放下病人使用安心出行程式咧，其實變相係唔負責任嘅。 好多谢晒你，陈国成倾到呢一度啊。陈国成系医管局员工阵线嘅代主席，我哋都咧系问过医管局咧系攞回应嘅，亦都邀请过佢哋接受访问啦。咁啊，医管局咧就回应就系话咧要求去扫描即系安心出行二维码呢一个做法咧系基于防疫需要，局方对于有个别团体基于偏见而作出无根据嘅揣测同埋指责咧，深感遗憾。18731刘先生你好，刘生。 啊，两位主持你好， 系你好，有咩睇法？ 啊，其实咧，我发觉到而家啲工厂区啲食肆咧，有好多咧都唔会都个安心出行噶。 嗯， 就算佢团子仔咧，咁有啲食肆咧，只不过系整个兜，或者有啲直情嗰啲客又唔量体温，又唔团子仔咧，都可以坐喺度食嘢噶。 嗯， 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就系好大漏洞啦。 嗯， 即系我又发觉到。即系而家我喺嗰个区做嘢咧，好少有啲巡查人员去啲食肆度巡查噶， 嗯， 就冇噶， 系 同埋可能即系话佢食惯咗，可能啲熟客咧，咁啊嗰啲老板啊，嗰啲楼面啲同事咧，就觉得都 冇 叫 佢 做啲动作噶，唔做都唔会叫佢做啲动作噶， 嗯， 咁我所以我都好担心呢一个问题咯， 嗯， 系 嘛， 系， 因为我觉得即系如果我哋出声咧。即系好似即系同人哋好似喺度嘈交咁啊，有嘢麻烦噶啦， 系明白。 即系我觉得而家香港人咧最紧要系即系自己自动咯， 嗯， 系嘛，有好多嘢唔需要话政府要讲啲乜，其实讲真。做乜嘢都要讲自动，系自己嘅， 自动自觉去做，系清晰。多谢晒刘先生嘅意见。 刘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嘅中线就发生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好塞车啊。龙尾塞翻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翠屏南村对开，因为之前有意外事故，而家塞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就过咗景隆街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同埋万盛湾仔支路嘅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塞到去浙江街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1.14跌6.6。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盛良物流、兴利香港控股、宏浩国际控股、汇安智能同京基智慧文化。五大跌幅股份：海立星空2500，股份编号系8297，之后系普汇中金国际、英马斯集团、合宝丰年同圣马丁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13.76，瑞士法郎0.911，加元1.234，人民币6.397，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港金报16,640，比上日收市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系报1,795.42美元，卖出1,795.94美元。港汇指数101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啱收到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元洲仔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运头塘村啊。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元洲仔对开嗰段嘅快线咧有意外啊，塞到去运头塘村嘅。咁仲有呢就係清水湾道啦，清水湾道牛池湾段有坏车阻路嘅。现时去西贡方向，咁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开嘅慢线受阻，都多车啦。咁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蒲江村道㗎。咁新一车朋友要忍耐一下啦。清水湾道去西贡，牛池湾街市对开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蒲江村道。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税务大楼同埋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同埋万盛湾仔支路嘅车龙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上香道。 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过去港岛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斗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而家去九龙去呢个沙田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九龙龙尾喺电话机楼，而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而家中区嘅干诺道中天桥西行线去西环方向啊，近住港外线码头顺德中心一带咧好多车啊，龙尾排到大会堂。咁啊，九龙方面咧，太子道东近住新蒲岗段去观塘啦，同埋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带咧，都系分别多车嘅。亚皆老街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窝打路道嗰段，而家都系交通繁忙噶。新界方面，沙田路去九龙近住博康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嘅，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现时都系非常多车。咁啊，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嘅管道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西贡公路就近住北港至到康湖居段去西贡方向都系多车啊！安全车速报告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海地总统被暗杀身亡，令到呢个加勒比海小国再度吸引世人嘅关注。众所周知，海地黑帮横行，但估唔到呢个国家最强嘅九个黑社会势力，去年联合组成一个组织，叫做 G9 and Family， 更加自称系革命组织。发起人原本是一位警官，落草为寇。三年前，总统莫伊兹受 IMF 所逼，提高燃油价格，民众上街抗议，引发骚动，继而质疑总统的合法性。莫伊兹就修改宪法，令国家进一步陷入危机。G9 乘势而起，表示要嚟一场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并且肆无忌惮地执行自己眼中的法律，话呢个是替天行道。海地人对呢个 G9 反应两极，有人对他哋抱有同情态度，视他哋是罗宾汉，但都有人话 G9 是不折不扣的流民组织，多次在不同政见的社区搞事，仲大开杀戒，目的就是要清除异己。革命只是他们的遮丑布。无论如何， G9 借今次暗杀事件再度上街，指控警方和反对派政客加上可恶的资产阶级合谋夺权。他们呼吁将国家还给真正的海地人民，即是三夫式卷发的劳苦大众，实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且准备接管海地的超级市场、银行以及其他的公共及民生设施。看来海地将会有一番龙争虎斗。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太阳底下仲有啲咩新鲜事？原来文学都可以同科技互相结合。 其实我哋系想捉及虚拟实境啦，然后学生可以喺当中去申请。 赛马会捉景生情虚拟实境语文教学计划主要协同研究员陈志坚。 咁一方面学生可以阅读作家书写作品啦，而另一方面可以去睇虚拟实境 VR 所拍摄嘅一啲地景啊。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是使用服务，只要是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了。关怀人这个时间呢，不如我们又关注一下海洋公园的状况啊。 好 啊，因为大家都会记得的了，就是早前呢就是立法会呢是通过了一个即是向海洋公园拨款的重生的方案。咁总共呢涉及是68亿元的。咁、即是公布了拨了呢个嘅重生方案的拨款之后啦，咁其实呢社会嗰时都有个讨论嘅。到底呢是唔是应该不断去救海洋公园救落去呢，或者是呢个会唔会成为了一个无底的深潭呢？喺立法会去过了呢个嘅拨款款之后，即系因为个拨款就系3月退过噶啦。咁咧，其实早几日咧，海洋公园就公布咗佢上一个即系截至2021年6月底为止呢个财政年度咧嘅财政嘅情况。咁又显示到咧，公园咧只系有140万嘅人次入场。咁啊，比较咧上一个嘅财政年度咧就下挫咗36%啦。而公园嘅收入咧，亦都只系得咧3.9亿嘅啫，咁即系话咧，如果扣除埋政府资助前嘅经营亏损咧嘅净额嘅11亿咧，咁啊，佢而家咧嗰个嘅经营亏损咧就系11.1亿，其实系比起咧上一年嘅11.7亿咧系略为改善，但系咧都系过咗双位数字。 冇错，所以嗰个数咧就可能因为而家香港因为唔系開放俾遊客入嚟香港咧，變咗佢哋冇啲外來嗰啲遊客去佢哋公園嗰度咧，淨係靠本地人可能會影響到佢嗰個收入。 系啦，嗱，因为根据即系海洋公园咧，佢嗰个公布咧都话嘅，佢个收入减少咧，主要就系因为疫情啦，令到咧佢个营业时间咧系减少咗40%。由旧年嘅7月1日到今年嘅2月17日期间咧，合共关闭咗咧146日，咁啊，完全咧系期间就完全失去咗咧访客嘅收入啦。咁即使咧公园喺今年2月18日起重开啦，咁但系嗰、那个入場的容量啊，亦都係受到限制嘅，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即係頭先我哋所引述咧嘅數字嘅虧損嘅啦。咁不過咧，海洋公園咧亦都係對於前景咧，亦都唔係太悲觀嘅啫，因為佢就話即係公園會試行一啲新概念啦，同埋發揮公園嘅獨特地形啦，咁啊會係即係吸引一啲唔少嘅新嘅訪客啦。咁另外咧，今年嘅8月咧，亦都會開始一個投標資格預審工作，就係、是、為咗佢未來嘅一個嘅新模式咧去發展公園嘅咁樣。咁所以佢哋又覺得即係對於個前景又似乎唔係太悲觀。 嗯哼，其实他要找到适当的合作伙伴呢，来一起经营他这个海洋公园，他才可以达至到他们这个理想。但至于找不找到合作伙伴，这个当然要看看他们招标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人吸引到一些有兴趣的经营者去帮手一起做。 近期呢就是海洋公园的水上乐园呢就已经开了啦。咁、佢就用一个浮动的票价方式呢、去俾大家即係揀个入场日子嘅。入场日子不同呢个票价亦都有所不同嘅。咁之前呢如果根据返海洋公园所讲呢似乎个预约情况都佢哋都觉得即係门票销售呢係理想嘅。咁、但係呢一个嘅新模式可唔可以亦都为海洋公园即係吸引啲本地客带嚟一啲嘅比较固定嘅收入咧，同埋会唔会为佢嘅前景啊，都叫做即系俾翻一啲美好嘅图画出嚟啦。嗱，咁啊，1872-31，究竟海洋公园未来嘅前路应该系点样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一倾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啊，姚思荣你好。 你好，大家好。 姚思荣啊，如果睇海洋公园咧，而家佢最新公布嗰个嘅数字咧，佢个净亏损咧系11亿1100几万嘅。咁上次佢公布嗰个亏损咧，都系超过11亿嘅，个数字都相当之唔理想。 系嘅。其实海洋公园呢几年咧，无论系2018年当时入境旅客创新高都好啦，佢都系亏损嘅。咁靠去年政府咧撥咗50几亿啦，今年又再撥多16亿几，再加埋另外有11亿系嗰个保育基金嘅资助啦。咁先至可以维持到佢而家或者未来呢几年咧可以正常运作，作为一个咁嘅拨款安排嘅。咁你睇翻嗰个数据咧，肯定又唔理想噶啦。如果做一个景点，咁啊，連續多年虧損，加埋呢兩年嘅情況，更加係急轉直下咧，係令人擔憂嘅。咁好彩政府有撥款啦，所以睇翻舊年佢盤數咧，話19亿嘅盈餘，咁其實就係政府撥款，佢係個資金流多咗出嚟。咁今年就靠政府嘅撥款，咁啊支撐翻嗰個抵消翻嗰個虧損數咧，咁最後就3000几万嘅虧損啦。咁所以目前海洋公園咧，一個就係要喺個財務上咧，要做好嗰個調控，唔好出現一個叫做大幅嘅虧損，而影響到個資金流而冇錢去營運。咁呢點我睇政府都預計到呢點啦，所以今年撥款入面咧就撥咗16亿几。咁即係都預計到疫情之下咧，佢哋都相當之困難。咁未來呢幾年咧，佢有其中一個比較大開支係嗰啲動物嘅保育啊，或者點樣安置佢哋啦。咁呢部分咧，每年有2亿几咧，係俾佢哋咧作為處理啲動物，作為一個保育嘅活動啦，或者啲即係提升香港嘅保育嗰個環境去做宣傳啦。咁呢部分我睇傳統景點呢度咧，基本上應該政府都喺舊年同今年兩次撥款咧，都預計到佢面臨嘅困難嘅。咁點樣能夠維持返未來經營，因為要睇嗰、那個幾時開返關啦，仲有嗰、那個水上樂園嗰、那個營運係咪佢哋預期嗰、那個嗰、那個數據啦、因為水上樂園以香港市民香港呢個市場為主嘅，咁嗰、個就要佢要做好一個入場嘅一個點樣吸引更多人入場啦。咁先講返傳統景點呢度呢，佢頭先講啦，已經預計咗呢個情況咧，所以我覺得未來呢2-3年咧，甚至4年咧，佢個資金流係足以維持佢轉型之前嗰、那個有關運作嘅。轉型之後咧，佢應該做個情況係理想噶啦，因為佢個經營成本大幅下降啦，唔需要去自己去營運一啲嘅景點，譬如山下面全部都是對外出租，即係淨係收租佬啊。咁山上面部分都係收租，部分就自己營運。咁咁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佢當佢正式全面傳統嘅嗰個即係山上山下景點呢個營運落去幾年後咧，應該就唔會變成係海洋公園負擔嘅。 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對於海洋公園嘅前路或者定位咧，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同埋海洋公園嘅存在啊，對於香港成個旅遊業，你又覺得佢擔當緊一個乜嘢嘅角色位置咧？都係打電話嚟1872-31、1872-31咧，同我哋傾傾。咁畢竟咧，有啲人就視海洋公園咧係佢哋一個都相當之重要嘅回憶啊，因為1977年開幕嘅海洋公園咧，有啲人就覺得即係都陪伴佢哋度過咗一個相當之珍貴嘅童年啊，或者係青少年嘅 的时代啦，咁啊，香港人对海洋公园有一份嘅感情嘅，但呢份感情系咪足以支撑一个嘅即系有啲人认为系不断嘅财政嘅承担咧吓，要政府去救落去咧，咁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嘅。咁不过当然即系姚思荣，政府系咪第二时即系上次啦，即系三月嘅时候啦，通过咗嗰个68亿元嘅重新方案啦，咁未来究竟仲会唔会系要去向立法会即系再攞钱？咁我哋未知道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佢而家嗰个嘅情况嗱，譬如你头先都有提到嘅，佢喺上次嗰个方案入边咧，其实系包括咗一笔咧16亿6400万咧，系去支持咧未来一年嘅营运开支。咁当中咧，亦都系预埋咧就系海洋公园营运嘅垫底支出啦。咁但系距离头先你所讲嘅，譬如佢山上山下嘅景区嘅重新发展咧，都仲有一段时间。佢哋根据而家嗰个嘅说法啦，其实有一啲咧都会系今年年底到明年初咧先至去到招标，即系话距离去落成咧都仲有一啲嘅时间。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即系嗰16亿几嘅即系营运开支，系唔系真系可以足以令到海洋公园未来呢几年啊都仲撑到落去咧？ 呢、這个政府肯定海洋公倾过啦，即系最坏嘅情况之下咧。會出現一個佢哋個資金會唔會短缺啦，係咪？咁呢個肯定係計過條數噶啦。咁呢個情況會唔會發生到到時真係好差而能會出現一個虧損呢？然後啲虧損本身帶到佢哋自己個資金流都斷埋呢？呢、這個可能性應該相對低嘅。咁仲有就係、是，我覺得一最壞時間應該過咗噶啦。之前呢。都頭先講有百幾日時間係冇對外開啦，而家開都係有限度嘅開放啦。咁將來能夠開翻，咁即係而家咧，其實已經都恢復到可能八成到啦。咁起碼嚟講，佢個收入應該比之前個收入係高嘅。咁我哋更寄望通關啦，通關之後佢個入場人數會進一步增加啦。咁喺落去嗰、那個頭先講啦，兩次撥款咧，其實佢已經係。有一個預算的資金係擺喺度，當虧損嘅時候係可以撐多幾年嘅。咁如果真係好唔好彩啦，佢撐唔落去啦，咁佢其實因為嗰個債務咧，除咗政府嗰兩筆債，去到幾年之後先至還嘅。咁佢嗰個債務壓力冇咁大咧，佢邊度時可以同銀行或者去發債去融資啦？咁呢方面我睇係最壞情況之下可能咁做啦。咁當佢捱嗰啲日子之後呢，就算個新嘅模式呢嗰、那個風險程度就冇而家即係或者之前嗰個營運模式嗰咁大㗎啦。因為頭先講佢以收租同埋部分同合作營運㗎嘛。咁變咗佢嗰個情況就相對應該就冇而家嗰個壓力咁大嘅。反而嗰個水上樂園嗰度呢，反而佢要注意嗰個入場人數要維持翻佢哋預期每年100万人次啦。 咁姚議員，你對於佢哋揾合作夥伴嗰邊咧，你係咪咁樂觀，覺得佢好容易會揾到一啲適當嘅合作夥伴，又幫佢一齊嚟用新嘅模式嚟營運呢一個海洋公園咧？ 海洋公園嘅自然資源唔錯嘅，佢有海啦，有山啦，咁而家有个地铁直到嘅，咁难听啲，而家一个即系集团要投资一个地方，搵到咁靓嘅环境， 即系有晒地利喺度啊！ 成本又咁低咧，又咁嘅交通咧，我觉得咧好多集团有兴趣。特别嗰个人用咩模式去经营呢、這个反而系重要嘅。就睇咗水上乐园嗰度，就反而就呢几年咧，佢维持100万就好啲。如果佢达唔到呢个数咧，可能水上量一個成本都幾貴嘅，40亿嘅投資啦，咁呢部分還款啊、付息啊，仲要有一個嗰成本都比較高啦。呢部分我覺得佢喺測算同埋點樣提升到嗰個客流量咧，呢、這個係反而佢目前面對嘅挑戰嚟嘅。 係，咁如果將來如果通關之後，你覺得啲遊客嚟香港嗰啲遊客，佢哋對於海洋公園即係改變個模式嗰個營運，會唔會吸引到佢哋？去這個公園那裡玩呢？ 香港公園在內地呢，東南亞的知名度都很高的。你說用收費模式呢，可能真的大家都這樣，喂，我附近都有啦，或者我們 個地區國家都有類似海洋公園啦。咁如果有收費呢，可能吸引力就冇咁大嘅。咁、你話喂，我山下免費，咁、增加佢客流，咁跟住吸引佢上山，咁再消費呢，咁呢、那個情況相對又唔同。以往你用一個高消費對高消費呢，咁如果我譬如假設內地而家橫琴都有家有個公園喺度啦，係咪？咁我反正高消費，我哋又喺內地嗰度，又唔使出入境。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將來可能佢喺呢方面做到一個相對低廉嘅消費，咁咪利用其他收入啦，包括附近嘅即係佢嘅景區食肆啦。佢而家將來有酒店啦，同水上樂園啦。咁綜合又加埋新嘅營運模式咧，咁、可能對嗰個內地人啦，或者海外遊客咧，佢帶嚟一個新嘅一個感覺咧，我覺得呢方面嗰個空間會慢慢大翻啲嘅。 係嗱，姚思榮啊，其實你頭先都提到啦，就係、是、水上樂園咧，因為佢嗰、那個建築咧，其實係超支噶嘛，去到40亿噶嘛、原本係22亿啦。咁佢亦都希望咧維持，即、係你覺得都重點就係、是、佢係咪維持到佢嗰個目標嘅入場人次啦？雖然海洋公園嘅主席啊劉明偉咧，就似乎都幾樂觀，因為佢覺得係水上樂園係亞洲首個全年全天候臨海嘅水上樂園啦。咁、但係譬如如果你睇翻佢而家水上樂園嗰個定票價嗰個嘅策略，佢其實係因應日子咧，而嗰個差距可以好大嘅喎，即係由成460蚊，跟住亦都可以咧係平到係280蚊都有嘅喎。咁、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咁樣嘅定門票嘅策略，對於佢吸引到佢嘅目標人次入場，會有幾大嘅幫助咧？ 這個模式我覺得都是合理的，始終你旺季啦，或者是節假日呢，需求量是大的。咁你如果你唔通過控制人流、控制價格呢，佢個景區個損耗都好大的，所以一定要控制人流啦。咁、控制人流價格是其中一個方式。咁佢用呢個方式去處理呢就無可厚非嘅。咁、問題佢嗰個要個封頂囉，你唔好覺得喂我呢個方式係可以，咁如果你冇一個封頂數，咁你我今日400几過咗兩日，覺得啊仲好好、喎，我加到600，咁可能咁樣咧，反而形成咗旅客反感嘅。係啊，咁你有個話喂，我最高譬如搞460，我去到淡季或者喺平日咧，我去到200咯咁樣。咁樣人哋就做預算咯。我想平日去，我請假，我覺得有數位，我咪平日去咯。如果假期我覺得就啲細路仔放假，咁我貴少少我都願意咁樣。但始終有個限度嘅，你唔能夠話因為咁樣又無限度去冇一個上限定價咧，我覺得就係會反而適得其反。所以你而家呢段時間可以叫測試一下嗰個消化程度喺邊度啊？佢已經有數據啦，係咪？即係禮拜六、禮拜日去到幾多錢？個入場人數點樣？咁平日點樣？ 都應該有 個上限數，呢個我覺得比較好啲。 好多謝你，姚思榮議員。 都面临很多不稳定和不确定性，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应该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发扬团结合作的精神，求同存异，就抗击疫情、恢复世界经济、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等凝聚共识，合力应对共同的挑战。他说中方愿意和各方一起共同推动20国集团罗马峰会取得成功，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实现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增长做出积极贡献。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中国西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初时吹和缓的东风，晚间转吹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元洲仔段咧有意外事故，而家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受阻嘅。咁啊龙尾去到运头塘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元洲仔段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运头塘村。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嘅坏车走咗啦。不过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 近住牛池湾段仲系多车啦，龙尾排到去狮隧桥底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啊。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上乡道，加士居道渡船街个龙尾喺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都系多车嘅，九龙去港岛个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仲系多车啊，去沙田方向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港岛路面咧而家中区嘅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带仲系多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路亚道咁远嘅。九龙方面啊，太子道西同埋太子道东近住新蒲岗至到九龙城段来往方向亦都系多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坪石一带都系交通繁忙，龙尾近住圣若瑟英文中学，佐敦嗰边咧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往方向都系好多车啦，龙尾啊分别排到去弥敦道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带都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这个佐敦道。呈祥道去荃湾因为受到蝴蝶谷道多车影响，龙尾就去到观景台。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月居那段就慢车，龙尾在港湾豪庭。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就仲系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嘅管道出口嘅，咁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另外青沙公路都多车噶，咁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排到去大围新村。仲有就係呢個沙田路啊，而家去九龍方向近住博康村一帶都係多車，龍尾喺威爾斯親王醫院附近。西貢公路去西貢，咁近住北港嗰段亦都係多車嘅，龍尾去到康湖居。安全車速報告有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來回、大埔公路松仔園來回同埋北大嶼山公路東匯城去九龍。最後環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轉造成嘅污染會影響健康嘅，記得停車適時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只是单靠社福机构，也不应该只是单靠政府，更加重要就是商界其他界别都要参与。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哋需要热爱国家同香港嘅你，一起去实现呢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海洋公園較早之前咧就披露咗咧，截到喺今年6月底為止嘅呢一個年度嘅財務報告啊，咁就顯示咧，直至到2021年6月底為止啦，公園咧只有140萬嘅人次入場。 場，而佢嗰個嘅虧損咧就係都超過成11亿嘅，咁亦都係即係上一年個年度咧，佢嗰個虧損咧亦都係超過11亿，不過咧今次咧就係11亿1000几万，比起上次嘅11亿咧係7000万咧就略為有改善嘅。咁但係海洋公園嘅前景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21同我哋傾傾嘅，聽聽聽眾嘅睇法先，關偉。有劉先生喺度喎，劉生你好。 系各位好啊，姓刘嘅。 你好。 咁我想讲咧，就海洋公园咪成日提倡话西市上边，系啊。咁睇咁，请问佢做嘅嘢同佢提倡嘅嘢系咪一致咧？咁我哋聪明嘅人类系有反眼睇到嘅。 嗯。 系啦、 啊。你觉得佢有啲乜嘢系唔一致啊？ 例如讲紧动物保育各方面咯， 系 熊猫啊各方面，请问嗰啲动物系咪犯咗法呢？要稳住佢。 哦，咁你呢个你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动物权益嘅理念，因为如果喺即系成个 做生意嘅话，搵钱嘅，我都系做生意嘅、我都系揸车搵食嘅，咁、我好明白去搵钱系需要有呢啲咁嘅。所以係有呢個咁嘅需要嘅，先可以吸引到某一類小朋友去中意小動物嘅小朋友。 冇錯， 係咯。 咁即係其實你係反對海洋公園繼續保留動物係咪啊？ 係。 好啊，多谢晒啊刘先生嘅睇法，咁啊刘先生都讲得相当之清晰㗎啦。咁当然係喺之前呢有关于海洋公园嘅拨款讨论之中呢亦都係即係有讨论过係喺动物嗰方面呢占佢哋嗰个嘅总开支呢都有一定嘅份额啦。咁当然喺上次嗰个拨款方案入面呢头先亦都有提过啦，政府呢係拨咗一个嘅款项呢总共是每年2亿8千万，即是一共是11亿2千万元的保育教育补助来的。所以即这方面在财政上面已经是获得补贴了。不过关伟刚才我们都提到就是水上乐园的情况。水上乐园其实它那个较早之前根据较早之前它那个的预测它那个目标的人次呢就可以是每年呢是达到成100万的人次的，这个就是他的一些的估计啦这样。咁但是其实他究竟可不可以达到这个的人次呢都要看几方面，一个就是他究竟是否即是那个有吸引力啦，咁另外就是他那个的门票的策略啦。嗱咁譬如呢而家水上乐园呢他虽然开了，但是他嗰個入場人數咧，暫時都要係遵守政府嘅防疫嘅限制嘅上限咧，係50%，即係大約咧係4500人嘅啫嚇。咁即係話咧，如果喺仲係繼續有疫情嘅時候，就算可能係有一啲嘅旅客再進入嘅，可以進入到去香港，咁都要視乎翻咧，到底其他嘅一啲嘅防疫規限咧有冇放寬到喎？ 冇錯。 咁呢個可能係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其實頭先亦都提到嘅就係佢嗰個嘅訂票價嗰個嘅策略㗎，係啦，就係、是、浮動價嚟嘅。嗱，咁頭先我哋都有提過啦。如果我睇翻咧海洋公園而家嗰個網頁咧，譬如咧以即係聽日嚟講咧，嗰、那個票價係最貴嘅， 因為萬聖節前夕啦， 係啦，就460蚊嘅。咁但係咧，如果佢譬如去到11月嘅時候咧，11月1号咧已經係回落到咧320蚊，咁亦都有啲日子咧，譬如去到11月嘅第四个星期咧，佢亦都有啲日子已经回落到280蚊。嗱，咁呢个嘅定门票嘅策略，当然就系浮动价啦。咁海洋公园亦都话，佢会系即系公布即系60日嗰个嘅票价啦。咁但系对于市民嚟讲啊，呢、這个票价系咪都系一个有吸引力嘅票价，可以吸引到你去海洋公园嘅水上乐园咧？因为除咗你呢个入场票价之外咧，你仲要计咧，譬如你用佢嗰个储物柜嘅 價格，其實都講緊，譬如最大嗰個儲物櫃咧，都要成280蚊， 嗯、 即係細啲嘅儲物櫃咧都要過100蚊。咁、 嗯、 即係話你總體咧就唔係淨係計你嗰個門票嘅支出，你仲要計埋你用其他設施嘅支出嚇、 啊。尤其是嚟緊係冬天咧，嗰啲天氣嗰度都會有影響嘅。例如係你定咗某一日子想去，原來嗰日好冷，咁你係咪仲會去啊？或者會唔會咩咧？即係會影響咗嗰、那個啲旅客入去嗰個公園玩嗰、那個人數啊，呢度我諗都會有一個影響喺度。 嗯，所以整體而言，究竟、即係水上樂園可唔可以達到佢嘅目標嘅入場人次呢？咁當然我哋要再睇長遠少少啦，睇下個反應係點樣嘅。1872311啊，譬如頭先我哋睇到啦，即係海洋公園嘅定秒門價嘅策略，同埋佢未來嘅發展模式，就係、是、山下嘅園區咧係免費。山上嘅設施咧就逐項收費，亦都會係以招標嘅形式咧尋求合作夥伴咧引入一啲新嘅設施。你又點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嘅。有馮小姐，馮小姐你好， 你好啊，兩位主持， 你好，係有咩睇法？ 我咧就係60几岁噶啦，所以我對於咧海洋公園咧係有好好嘅回憶，好温馨嘅回憶嘅。咁但係咧，我就想講咧，我而家咧，就算而家我係唔使錢海洋公園㗎啦、我達到嗰個歲數咧、但係去海洋公園咧，唔係我嘅首選。咁我就覺得咧，我自己私人覺得就唔應該再抌錢落去啊，對唔住啊嚇。咁樣咧，嗰塊地我嚟做咩咧？我冇咩特別嘅高見嚇，唔、知我嚟做乜好。但係我認為嗰啲錢呢啲係公帑嚟嘅，我覺得不如抌落去乜嘢咧？勞福街啊！俾啲傷殘人士有多啲嘅福利啊，同埋你特別要照顧嘅病人嘅宿舍啊，嗰啲咧我仲覺得會好一啲，因為真係我好遺憾咧，可能我 after that 可能冇人可以享受到我哋嗰陣時享受到嘅海洋公園，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嚟嘅，但係長期咁樣抌錢落去咧，我覺得唔啱，要 cut the loss。 但係點解你會覺得對你再冇吸引力咧？你頭先講到都係你一個好重要嘅回憶啦嚇，點解冇吸引力咧？點解？ 因为咧就系、是我觉得即系嗰啲入边嘅嘢太过平淡，或者系苦闷，即系唔系咁刺激啊。 系水上乐园， 我 觉得 我更加已经系，我睇过晒去过晒，有咩咁特别咧？我都唔想去日晒雨淋啊，即系咁样嘅情况。 即系其实如果佢冇一个设施嘅更新咧，都比较难吸引你入去，系咪咁讲？ 系啦，就算我都话啦，好可惜，好似我而家真系唔使钱，因为我哋系免费噶啦嘛。但我都唔会去咯。 但第二时有新嘢喎。 有新嘢我都不想去看咯，不知道为什么呢？这是我私人的意见，但是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的感觉，但我就觉得钱无论有没有人去看，现在是那个实在情况是蚀本的。如果我们用公帑再猛是这样不停这样泵水，我觉得有少少不公道。 好，多谢冯小姐的意见。不过关于看来，即作为一个主题公园，要怎样长久地吸引到他的目標客源咧，都真係要諗問題。 幾頭痛呢個幾頭痛嘅問題，所以希望佢將來真係要改變呢個營運模式嘅時候咧，可以揾到一啲合作夥伴，即係可以令佢喺呢方面可以吸引多啲客源。呢個咧一個好重要嘅考慮。 好，1872311，你仲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咧？海洋公園啊，吸引力係咪仲係如昔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嘅最新消息。 恭贺香港游泳代表黄汉彦喺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运男子 SM14级200米个人四式再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10月28号就是百货公司大减价，29呢就是阿女生日，10月30号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10月30号是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的开始，一直到11月12号。 获提名人应尽早递交提名表格，就算表格有任何错漏，都可以在提名截止前有时间更正。 他们还要通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才可以正式确认他的提名有效。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北爱尔兰。 今个星期日原来就是西方人重视的节日之一 万圣节。 而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Forest 同大家分享之前导游被誉为万圣节嘅发源地北爱尔兰嘅德里士嘅所见所闻。 原来外国人庆祝万圣节，除咗有机会扮鬼扮马之外， 哇，仲有烟花睇噶！详情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關偉，不如我哋又請嚟一位嘅學者啦，同我哋講一講即係海洋公園嘅前景啦。咁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香港樹人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嘅助理教授袁偉基啊。袁偉基你好， 你好，你好。 係嗱，先講一講咧，就係海洋公園前幾日所發表嘅2020-21年度嘅財政年度咧嗰個報告啦。咁啊，截到去2021年6月30日為止咧，佢哋咧系亏损咧，呢个年度嘅财政亏损咧系11亿1160万嘅。咁佢哋主要就系归咎咧，因为开放嘅日子，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咗啦，而旅客嘅人数咧亦都系减少咗，因为公园嘅容量咧，就算重开之后咧都大幅受限嘅，接待嘅对象咧亦都系以本地访客为主。你首先点睇海洋公园嘅呢一个嘅财政状况啊？ 其实就改善咗㗎啦。 改善咗。 因为佢即係你睇返个财报报告呢，佢本身係压缩咗嗰个营运资金，压缩得好紧要㗎啦已经。但係你要考虑一样嘢呢，就係话公园里面好多动物嘅，咁动物需要一啲好专门嘅人士去照顾嘅，兽医各方面。咁嗰啲就冇得压缩嘅。咁因此嚟讲呢，所以你话佢再将嗰、那个成本壓縮嘅機會其實就好低好低嘅啦，已經啊。咁佢有前景嘅少少，因為佢開咗個新嘅水上樂園啦。咁你啱啱開咧就未回本嘅，因為即係啲錢回籠唔到翻嚟，我哋話。但係用就用咗出去嘅，你開頭開啊，搞宣傳啊，啲水上樂園全部營運喺度嘅。咁第二三樣嘢佢自己講得啱嘅，因為舊年始終都有三分一嘅時間係冇開到噶嘛。咁、你個收入就少好多好多嘅。咁、但係如果將來即係如果你可以全年開翻嘅話咧，你相對地收入就好咗㗎啦，其實就咁同埋始終我哋都唔會話香港永遠唔會通關㗎啦。你過得幾年，我哋即係始終盼望啦。如果可以通到關嘅，有翻內地遊客嘅，加埋佢係改善咗佢嗰個即係壓縮咗嗰個營運開支咧。理論上咧就應該係趨向於平衡嘅， 係咯。首先咧，不如先講壓縮開支嗰部分啦。你頭先講到依、這個即係用喺保育上面嘅，即係動物方面嘅開支啦。咁你頭先主要就係講人手開支啦。咁但係實際上咧，政府咧亦都喺即係根據三月通過嗰個嘅重生方案咧，亦都會喺未來四年咧，每年有2亿8000万咧係俾海洋公園做保育教育嘅補助嘅。咁另外咧就係喺佢機動遊戲嗰度啦，由於佢會淘汰一啲老舊嘅機動遊戲啦，咁亦都可以減低咧一啲維修同埋營運嘅開支。其實咧，如果睇翻佢過去三年咧，嗰、那個機動遊戲嘅維修支出咧係佔佢經營開支嘅大概12%，大概係1亿5000万到1亿9000万嘅。咁喺一個減咗，另外一邊亦都有補助嘅情況之下，佢整體個經營成本係唔係未來都可以樂觀一啲咧？ 其實係差唔多噶啦，應該，因為個問題就係話係佢減咗一啲，我都承認佢係減咗一啲，除大家熟悉嘅過山車、越礦飛車嗰啲係刪咗啦。咁但係你新嘅即係水上樂園咧，佢都有維修噶嘛，要係咪？雖然啲係新啲啊，咁但係個維修成本都係喺翻度嘅啊。咁啊，補助嗰方面咧，其實係主要係課保育嘅，就唔係課個員工開支噶嘛，即係唔係話俾嗰啲獸醫啊各方面啊開支嘅。咁所以當然有好處嘅，係有幫助嘅，係有樂觀嘅幫助咯，我只咁講。但係話你話真係可以好大幅咁壓抑嗰個開支咧，其實就比較難咯。 係，咁你對於佢揾一啲合作夥伴嚟一齊同佢發展呢、這個其他啲項目嗰方面，你覺得樂唔樂觀咧？ 其实呢方面喺而家呢个情势就难揾嘅， 嗱， 因为你谂下啦，佢而家问题冇生意啊嘛， 系啊， 你冇生意唔系话你即系净系冇人啊， 冇人， 问题就系冇即系个市场得700万人，好多人都已经系入过即系去过海洋公园噶啦， 咁你又好難話再諗啲即係新嘢出嚟。你而家唔係話揾個合作夥伴重新搞一堆新嘅嘢出嚟啊嘛，你都用翻佢嘅設施啊，各方面啊嘛。所以個合作夥伴就比較難揾咯。啊，同埋就算人哋真係肯做咧，開頭嗰幾年咧都要預設，同埋開俾你嗰個價咧就一定係低㗎。啊，你仲要補貼佢。長遠嚟講，如果通咗關咧，就可能都仲有機會啊，人哋會同佢嚟講咧就。难啲咯，即系嗰、那个，就算系做到嗰个价格，即系俾你嗰个收益都会好低好低咯，应该就系咯。 所以我哋都系嘅期望可以早日通关，可以多啲游客嚟翻香港。 长远嚟讲都一定系通关噶啦、嗯，短期嚟讲就睇下可唔可以改，即系加多啲新意思咯，系咪啊？即系你唔需要一定系改嗰个全个嘅营运模式嘅，咁你譬如话佢而家万圣节咁去搞啲活动啦，咁、其实唔同嘅节庆啊，各方面。你都可以因應唔同嘅節慶，譬如外國嗰啲主題公園係噶，佢、因應唔同嘅節慶活動係推出一啲即係一次性嘅，一次性嘅，咁你個成本就唔會太高，因為一次性啊嘛，咁、嚟就可以喺嗰段時間，因為每年都唔同啊嘛，咁咪吸引一啲以前入去或者入過去嘅人會再入去咯。咁、但係如果你次次都淨係即係講真，食來食去食老本，靠嗰幾隻紅包嘅，咁大家見過紅包好耐啦已經，咁所以就變咗就係比較少會入去咯。咁所以要諗下，要諗下計咯。 咁佢而家水上乐园用一个浮动嗰个价格嚟收费，你觉得呢方面系咪合理咧？系咪会帮到佢哋搵到多啲生意？ 生意多唔多唔知，总之佢计过条数咧，就一定系其实啱嘅，赚到尽要，即系话你放假你可以入嚟嗰阵时咧，我就收你贵 啲、 平时冇乜人就收你平啲，目的就要赚到尽咯、因为其实佢而家嗰个系主要收入来源嚟嘅，差唔多。如果佢将来佢而家计紧，好似话我冇记错，应该100万啊嘛，希望个目标 人次 100万。咁如果唔够咁多个人次入去嘅话咧，咁佢就都几麻烦下噶，所以要努力咯喺呢方面，系咯。 嗱，容伟基，你头先提到咧，关于投标嗰个问题啦，因为海洋公园咧就预计系今年底到明年初咧，就住三个新嘅主题区咧展开招标嘅。如果原则根据你头先个即系说法，会唔会系其实呢段时间未必系一个海洋公园最理想嘅投标嘅时间咧？因为似乎对于未来嗰个旅游业嘅前景啦，都未系太肯定，咁所以喺一个咁样嘅环境之下展开招标咧，未必可以获得一个对海洋公园最有利嘅方案，系咪咁解咧？ 系啦，而家个问题就喺度啦，因为始终大家系睇淡旅游业啊，尤其是你主题公园都系做游客生意啊，即系对外嘅话。对内嚟讲就净系得咁700万人噶嘛，咁、所以就都几麻烦吓，我觉得就系咯。 但系应该咁，但系又咁讲，因为其实佢通过咗嗰个重新方案，佢就要做噶啦嘛。咁疫情到底几时可以退却呢？亦都无从估计。旅游业几时可以复苏呢？呢、这个亦都系预计唔到。咁嚟紧呢几年呢，其实对海洋公园嚟讲，都冇一个好好嘅时机可以或者最有利嘅时机去展开招标嘅，如果用呢个咁样嘅谂法， 即 系 纯粹有利嘅时机就冇噶啦。咁问题就系嗰个嘅所谓招标嗰个条件啦。你条件方面，你拣嘅中标人会唔会系好有创意嘅？你拣嘅方向系边度先？你以成本效益计算啦，又话以创意计算。即系要睇下佢嘅营运模式，佢系以压缩成本为主要。因素即系以收钱为主要因素先，一或系以我以拓展客源为主要因素，咁啊拣啲有创意嘅嗱，唔同嘅方便嘅模式就要睇佢自己决定啦，即系睇海洋公园睇下佢点样考虑个模式咯。咁但系无论你点做都好啦，你始终而家呢个时机咧，即系除非嗰个嘅承办商啦，即系你招标嗰个系好有信心，好有创意，谂到一个好全新嘅营运模式啦，谂住自己实践嘅嗰个模式啊，咁啊当然就愿意俾高啲价啦。咁但系都会压你价噶啦，因为你个市场细啊嘛，你而家个市场系受限制啊嘛，最重要就咁但系冇办法噶，你都要做噶啦，正如头先所讲，佢一定要做噶嘛，因为你唔做就冇前期冇前途啊，你话一路咁喺度烧钱落去，即系都仲可以烧多几年嘅，咁但系都唔得噶，即系市民都唔会接受咧，不断烧钱。 好啊，多谢晒你袁伟基，倾到呢一度啊，袁伟基系香港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嘅助理教授。似乎啊，袁伟基就对于即系海洋公园嘅前景咧，都略为睇淡嘅。你自己嘅睇法又系点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发表意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一名孕妇2016年在伊利沙伯医院催生诞下女儿之后，因为羊水栓塞大量出血，其后不治。三男二女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裁定死于不幸。陪审团向医管局提出八项建议，包括应该统一使用催生素的指引，检讨通报和上报的机制，如果发生突发情况应该寻求其他专科协助，当医生发现有胎心异常的时候应该持续使用超声波检测，避免太早或者太频繁使用催生素。死因裁判官说，希望言讯之后死者的丈夫可以早日走出伤痛。死者丈夫散庭之后说，裁决为太太讨回公道。伊丽莎白医院回应说，会仔细研究死因裁判官提出的建议，又说在事发之后已经按程序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医院已经落实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投诉法官行为咨询委员会就两宗分别由主任裁判官苏文龙、裁判官何俊尧审理，收到大量类似投诉而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经调查和讨论之后决定两宗投诉不成立。涉及苏文龙审理的案件司法程序已经完结，专责法官小组认为有关偏袒警员证人的投诉欠缺事实基础，至于有关定罪的决定和判罚不合理的投诉，由于是一项司法决定，是否恰当不属于投诉司法人员司法行为的范畴。另一宗有关裁判官何俊尧的投诉，专责法官小组认为何俊尧的判决虽然在法律原则方面有错误，但是他没有就被告人被定罪的犯罪行为表达任何不当或者带有政治倾向的言论，亦都没有表面偏颇的情况。康文署宣布，下个月起所有进入康文署的办公处所和辖下场地的人必须先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扫描场所二维码。新安排适用的康文署辖下场地包括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表演场地、室内体育场所，包括所有的体育馆、壁球中心、独立的壁球场、羽毛球中心、乒乓球中心和香港单车馆。户外体育处所就包括运动场、收费草地球场、网球场、网球练习场、草地滚球场、射箭场、高尔夫球发球练习场和高尔夫球练习草坪和公众游泳池。台湾高雄市城中城大楼月中造成46死43伤的大火，市政府成立的行政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结果，指出消防局和公务局全有疏忽失误。委员会召开记者会之前为事故死难者默哀。委员会说，调查确认一楼一名男子居住的房间首先起火，由于一二楼多数是闲置空间，外墙帷幕堆积了大量的易燃装修材料，而起火位置旁边的废弃商场空间违规停泊了50多架电单车，导致大火一发不可收拾，燃烧产生大量的浓烟，高温向上流窜，造成重大伤亡。委员会又说，消防局存在三大的疏失，包括推动集合住宅检修的申报不足，以及早年进行消防安检受阻但是没有请求其他机关协助等等。委员会将会责成有关部门检讨改进并予以惩处。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初时吹和缓的东风，晚间转吹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啊，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较早前近元洲仔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交通比较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新丰花园。就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元洲仔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近新丰花园。

发展咯。嗱、我自己嘅意见就系咁啦。 诶、黄山其实佢山下咧，所谓山下免费咧，实际佢又真系唔系即系唔收你钱嘅，因为佢用咩方法收你钱咧？就系、是、零售、餐饮及消闲区，即系佢唔系收个门票价格，但系就收你另外一啲嘅消费嘅收入咯。 佢想吸引啲人流去， 系、啦。嗱，所以就。我就头先讲系咪真系谂尽咧喺开源方面？咁、如果系啊，我即系自己大胆假设，会唔会有一个平民式嘅 度 假村啊咁咯？又唔使话一定话好高好多层嘅嗰啲酒店式嘅。咁、会唔会系总言之有啲嘢谂啊？即系喺开源方面有啲帮助嘅。我意见系咁。 明白。 好多谢晒你黄先生嘅意见吓。咁、其实啊，关伟即系听起上嚟咧，香港人对于海洋公园到底点样转型咧， 都 真系系 啊 几关心，因为可能中球系陪咗大家44年。 我谂我哋个个都去过噶啦，细个嘅时候啊。 系啊， 虽然而家近期少咗啊，因为始终系玩嘅多咧，可能年纪大咗就未必咁玩咁多嗰啲活动就少咗嘅。 系啊，咁但系即系譬如以前啦，曾经最鼎盛嘅时候，譬如喺呢个万圣节期间咧，咁海洋公园嘅一啲嘅特别项目咧，都真系吸引到唔少嘅入场嘅人次嘅。咁当然随住香港嘅旅游发展啦，亦都有其他主题公园嘅竞争啦，咁亦都系略为逊色咗啦。咁但系未来海洋公园会有啲乜嘢嘅？即系有个新嘅定位，咁又对于大家个吸引力又如何呢？有梁女士，梁女士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 我唔知系咪我嗰句令佢觉得我好特别啊？因为其实我唔知好似我咁嘅啫啩。嗱，我一次嚟一次啫去过，咁啊嗰阵时未有水上乐园嘅，咁不过我觉得非常之平凡，唔会令我去第二次咯。 唔会令你去第二次， 唔会冇咩特别啊。 哦 而嗰陣時都屬於新嘅，嗰陣時係中國銀行嗰啲家庭家人一齊免費，都屬於早期嘅啦。 咁應該好耐好耐之前咯喎，係咪啊？係咪啊？ 30年前啩， 系咯，真系非常之耐啦，梁女士，系啊，非常之耐啦吓， 属于新啩。咁加增嘅设施多数，我谂净系水上乐园嘅啫。不过咧就嗰阵时先有嗰啲水，即系动物嗰啲睇嗰啲水嗰啲咧，水族馆有噶啦， 系啊， 有嗰啲动物表演有，不过都好平凡啊。 哦， 冇咩特 別，即系吸引唔到你嘅兴趣。 即去多次都覺得唔想喎、 明白。 我反而我去過番禺動物園咧，即係可能佢真係地方大啦。咁啲嘢就即係佢問有隻鹿都好大隻，佢問啲鹿啊嗰啲嘢。咁香港啊，點解到而家加設咁多都？我諗就同我感覺應該唔分。我估計係咁啦。有啲人即係可能嗰個懷舊情懷咧，令佢不斷注資啊。嗰啲可能高官啊，定或者家属啊，系呢样情怀令佢自知，呢个吸引力咧，我唔觉得好咩，有咩吸引力喎、啊？ 系好啊，多谢晒啊梁女士嘅意见嘅。其实咧，关于未来嘅海洋公园啦，头先讲过啦，即系山下园区免费开放，但系就会有零售、餐饮嘅消闲区啦。而喺山上面咧，佢就个设施逐项收费。咁但系其实佢亦都即系会有啲主题区咧，会发展譬如露营啊，同埋飞索力奇啊。呢啲咁嘅措施，就希望成为另一个度假区喎吓。 不过嗰啲可能个年去嗰啲人嘅年纪可能又未必一样嘅，尤其是 唔同嘅客路啦，系啦吓。咁啊吓，咁究竟海洋公园未来个定位会发展系点咧？我哋拭目以待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一讲另外嘅一啲嘅议题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自古以来，事与忍，进与退，都是中国文人经常思索的永恒课题。每个抉择都会影响个人甚至身边人的未来发展路向。面对进退维谷，我们又应该如何取舍呢？梁建国、黄仲远、周子恩一起讲进与退的智慧。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请嚟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希望提高大家环保意识。 学校、学生每一个香港人都要在生活上是帮手去减碳的，譬如说日常怎样珍惜电力悭电，出街或者去旅行用到公共交通低碳本地旅游， 都是可以是新一力行帮手迈向碳中和的。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教学有心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在这里先有个节目预告先，就是听日呢朝头早的八点到九点星期六问责呢会请来法律援助署的处长呢邝宝昌和我们讲讲最近有关于法援制度的一些的修订啦。咁另外呢在朝头早九点钟之后的香港家书呢就会请来课程发展议会价值观教育常务委员会主席李浩然呢和我们讲讲价值观教育啦。咁不过呢这个时候咧，关伟，我哋亦都要关注一下咧学童嘅情绪问题啊。早两日啦，教育局咧就发出咗一封嘅信函啦，就俾各个嘅校长嘅，主要就系关注到咧，就系新学年到而家为止啦，发生咗多宗咧好相当之不幸嘅系怀疑学童轻生嘅事件啦。咁所以就希望咧学校嗰方面咧系特别要照顾学生嘅情绪反应啦，亦都要关注咧个别嘅学生咧会唔会喺不自觉之中咧有一啲模仿行为嘅。如果我哋留意翻即系其他嘅一啲嘅相关报道啦，咁又或者即系喺疫情之下，而家学校嘅状况啦，咁都听到有啲教育界人士咧会提出一点嘅，就系因为喺疫情之下半日上课啦，变咗佢哋即系留翻嚟去做一啲课外活动嘅机会咧就唔系太多，咁亦都即系有阵时未必可以同学生咧有更加多嘅其他时间做接触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究竟他们去辅导学生的情绪，留意他们的情绪的状况，有没有什么样的难度呢？电话号码1872311，新学年到现在为止，即是现在讲都就来11月了。那我们应该怎样关顾青少年在校园里面的情绪呢？1872311可以打来跟我们倾倾的。电话旁边呢，我们请来新界校长会的主席邱少雄。邱少雄你好。 邱校长， 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嗱，刚才咧我就都简单地去讲过咧，就系教育局所向各位校长咧发出嘅信函啦。其实你哋收到嗰个信函咧，其实主要你觉得其实教育局想你哋特别关注即系边一方面嘅嘢啊？ 我谂咧个信函入面咧都提咗好多资料啦，佢包括佢个附件入面咧都有一啲嘅即系相关资料俾我哋嘅。但系我睇咧就有几点，我觉得咧即系好重要咧，都想提一提嘅。咁第一点咧就其实就系佢希望我哋喺前线嘅同事咧都可以咧系即系识别到一啲危险嘅因素啦。同埋咧有时有啲我哋会发觉咧有啲如果自杀咧有啲。其实有啲先兆嘅，就去咁我哋希望咧，如果我哋喺前线嘅同事都可以系透过呢啲嘅观察，或者系我哋认识学生咧，而提早见到呢啲咁嘅先兆，提出即系警告或者即系早少少介入咧，希望可以帮得到手咯。 但系喺睇嗰个先兆上面咧，到底即系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留意到咧？嗱，因为我都睇到佢嗰封信咧，就系话佢要关注个别学生会否喺不自觉之中咧有模仿行为。咁其实就系希望如果发觉有嘅时候，就系及早介入啊嘛。但系我哋点样去识别原来学生系有一啲模仿行为嘅征兆咧？你哋会点样做咧？ 嗱，我譬如我自己学校咧，就住最近嗰、那个即系一啲自杀嘅事件咧，其实我哋都喺收到呢个通告之前咧，我都同我哋嘅同事啦，即系喺校务会度咧做咗一个都几详细嘅一个讨论嘅。咁其中举个例啦，咁譬如话咧，当我哋知道个学生佢嘅亲人或者一啲好朋友。是可能因为自杀或者可能因为即是严重疾病而过身呢，咁呢个系一个嘅警号嚟嘅。咁我哋如果知道呢啲情况，我哋会特别多加留意佢嗰、那个个情绪反应啦，同埋呢留意下佢嗰个嘅即系说话究竟有冇譬如话好挂住某一个亲人啦、啊、好想再见到佢呀、啊、又或者呢即系好想搵返佢呀，呢啲呢其实某程度上咧，我哋都可以知道咧，佢嘅个心入面咧嗰个嘅，即系嘅谂法啦。咁呢、這个我哋自己都会觉得系一个其中一个，即系 可以及早识别到的一个的情绪来的。 嗯，但是如果要留意到他的言谈或者情绪反应呢，其实这个都要你们有足够时间去面对到那个学生才得的，是不 是？是啊，是啊，因为呢现在其实我哋翻學嘅時間呢只係得半日啦。咁所以呢頭先講緊嗰啲呢主要都係可能喺個課堂度啦，我哋嘅留意啦，或者喺佢小息啊翻學放學啊，咁我哋見到佢嘅時候呢或者同佢傾偈嘅時候呢可以得知嘅。咁另一個途徑可以知道呢就係透過啲同學仔啦。因為我哋其實譬如我哋嘅老師呢其實都同同學嗰個關係非常之良好嘅。咁所以呢喺如果同學佢哋都知道啊，另外一個同學佢有啲可能特殊嘅情況喎，又或者咧係佢個表現同平時咧，咦都好唔同喎。例如佢可能平時都好開朗嘅，突然之間佢又好靜啊，唔出聲啊。嗱呢啲咧都可以咧係透過即係同學同同學之間嘅交往咧，佢哋可以知道。咁咁佢知道就可以話俾老師聽啦。咁我哋可以即係早少少介入啦。所以另一樣咧，佢個文件都有提到嘅，就係做嗰個所謂守門人嗰個嘅角色， 嚇。 咁老師當然可以做守門人啦，其實同學都可以嘅。 但係個困難度會唔會係比起以前上全日課，即係你哋有多啲時間同個學生交流溝通嘅時候係難咗一啲咧？ 難咗好多嘅，其實嚇，因為以往咧，即係其實我諗同學喺學校生活咧，即係除咗上課之外咧，就係仲有佢其實佢自己嘅成長啦，佢好多嘅學習咧，同人嘅相處啊，呢啲等等咧，都係其實要處理嘅嘢嚟嘅。咁佢喺其他學校個交往入面咧，譬如同學同同學之間，老師同同學之間嗰個嘅互動溝通咧。呢、这、一個咧係可以令我哋認個同學更加多認識嘅。而家咧就真係少咗好多呢啲機會啦。 係啊， 啲老師以前都會同啲同學可能課外活動啊，或者甚至坐低啊傾下偈啊。咁而家呢一個部分就真係做唔到啦。 係因為得半日翻學就連課外活動都少咗好多啊。 係啊係啊，好多課外都做唔到咯。咁中學都還好少少嘅，因為咧而家中學。有時下晝如果個同學仔咧係即係佢哋打咗針咧，佢下晝可以翻翻嚟學校度做一啲活動啊嘛。咁個機會就變咗，又即係接觸機會又多翻少少咯。但係小學就直情做唔到添啦，呢個部分。 咁對於教育局發俾你哋嗰個信件裏面提出嗰啲重點信息咧，嗰幾點你覺得係咪已經足夠令到你哋可以提醒或者校方做一啲咁嘅嘢係已經足夠咧？係咪咧？ 其實我諗佢個主要出發點都係想提點嘅啫，即係因為如果你純粹講呢啲咧，即係講呢啲部分咧，其實就真係唔足夠嘅。因為咧你可能睇嗰個文件，你都會有留意到咧，就係嗰個文件入面都有提到咧，係即係有好多之前佢都有提嘅嘢，今次可能只不過係一個。將以前提嘅咧，就再 變， 即係再提醒翻我哋，再提醒翻我哋，係啦。咁因為事實上係近來真係出現咗比較多嘅呢個事件啊嘛。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啦，讲咧，你又点样可以成为到无论系你嘅同学啊，或者你嘅学生，甚至系你嘅仔女嘅守门人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嗱，阿邱校长头先你亦都提到啦，即系有啲打咗疫苗嘅学生咧，佢都可以即系晏昼翻学校参与一啲嘅课外活动啦，咁令到你哋个接触嘅机会咧都会多啲，了解到佢哋情绪嘅时间咧，亦都可以多啲。咁我见到咧，有一啲嘅人士都提出，不如咧着量放宽啦。就算系佢哋未打疫苗嘅，系唔系都可以俾佢哋翻嚟学校嗰度参与课外活动，甚至系用唔同嘅方法咧，令到即系佢哋都可以留喺学校嘅时间多啲，从而你哋亦都可以有多啲嘅时间去到识别佢哋究竟情绪需唔需要有一啲嘅支援。你觉得可唔可行呢？ 我當然歡迎啲同學係即係多啲，即係多啲時間留喺學校啦。咁亦都係即係無論對學生個成長，或者係對學校去點樣協助學生，或者係了解學生咧，係有好大好處嘅。咁但係個大前提咧，我諗就係嗰個 個疫情咧，嗰、那個安全嘅影響咧，即係我哋都要做一個，即係做一個衡量，究竟究竟係即係疫情嘅影響大啲啊，定係我哋了解學生大啲咯？咁暫時我都覺得咧，即係個疫情嗰、那個、那個影響咧，而家個措施咧，即係我覺得暫時都可行嘅。咁我哋都有都有其他嘅辦法嘅，譬如咧，我哋啲我哋啲老師咧都會。譬如我哋会同啲同学仔咧有啲我哋叫阳光电话啦吓，咁啊联络一下啲同学啦，联络一下家长啦，因为家长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嚟嘅。 嗯， 咁又另外咧其实我哋都好清楚咧，我哋啲同学仔个特性嘅。咁有时咧，我哋会发觉有啲同学仔咧，我哋经常都有关注嗰啲咧，我哋嗰个接触咧，其实系会多咗嘅，即系我哋会多翻啲呢啲接触。咁等我哋嘅老师更加即係喺呢个时候关顾到啲同学囉。因为事实上喺疫情期间呢我哋其实喺都有成日提嘅疫情入面个同学仔嗰、那个影响呢，其实对你嘅心理都有啲影响。 另外邱校长，你本身是新界校长会的主席，咁今次喺呢两个月里面呢有成十单呢啲案件，咁你覺得有六單就喺新界嘅，這個同地區有冇關係嘅咧？ 我相信同地區就冇乜關係嘅。不過因為佢哋可能住嘅地方喺新界區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就同我地區 冇乜關係 嘅。係 年紀嗰度好似係咪有其中一個半個係年紀特別細嘅嗰個年輕化嗰個問題，又點睇咧？你？ 我覺得係係好可惜咧，即係今次有一啲咧就即係年紀比較細咧，咁同我哋以前咧可能話可能同同學嗰個讀書壓力啊，即係嗰個咧就好似有少少唔同喎、咁啊，咁我哋其實都係要特別關注佢會唔會喺即係個問題係同屋企人嘅關係啦，又或者頭先我都有提過可能佢嘅。会唔会有啲嘅亲朋戚友系即系喺突然之间过咗身啊？咁呢一个情绪嘅支援咧，可能家庭嗰度都要多留意一啲。 系， 嗱，邱校长，你头先都提到咧，就系、是、教育局嗰个信件啦，都着重咧守门人，即系呢一个嘅概念啦。咁守门人咧，除咗系老师之外咧，同学自己亦都可以各自成为自己嘅守门人啦。但系你哋点样可以将呢个信息话到俾啲同学仔听啊？大家都可以成为你嘅。同班同學或者你嘅友好嘅守門人，你點樣話俾佢哋聽，而又唔會令到佢哋好似即係情緒上面覺得哇，而家真係好大問題啊咁樣咧嚇？ 係啦，嗱，我諗咧，呢個守門人嘅概念咧，都唔係今日出現嘅，其實咧之前咧都有呢一個概念，即係。守門人，因為其實守門人唔係真係佢可以真係阻止得到佢，而係咧佢係即係透過佢對嗰、那個佢嘅朋輩嘅認識啦，即係同埋咧對於一啲即係佢哋即係一啲朋友好朋友嘅突然嘅變化咧，即係令佢哋其實咧係alert得到嘅啫。 係 咁呢一個咧，我哋譬如我哋自己學校為例咧。其实喺以往咧，我哋都有将呢个概念咧话俾你听。咁我哋就唔系，当然唔系以自杀啦、或者系甚至即系佢哋去伤害自己呢一个前提啦。咁我哋咧其实会同啲同学讲咧，你咧就即系都关心下，即系关心你身边嘅人啦，关心你嘅朋友啦， 守望相助啊嘛。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如果系佢哋有啲乜嘢即系不寻常嘅表现，或者同以往嘅表现有好大嘅落差咧。其实咧，佢哋希望佢哋将呢个信，即系将呢个嘅信息咧，话俾老师听咯。咁又唔系佢哋处理嘅，佢哋话俾老师听，等老师去帮助佢咯。 系呢、這个都系一个恒久嘅工作啊，唔系讲嘅一个短期嘅工作，我相信。 唔系短期工作，冇错系。 系好啊，多谢晒你啊，邱校长，唔该晒吓。邱校长咧系邱少雄，系新界校长会嘅主席嚟嘅。不过关伟即系正如头先邱校长都强调啦，守门人咧呢一个嘅角色咧系各个人都可以做嘅。 大家留意下身边嗰啲人，特别系而家年青人嗰、那个啱啱恢复翻所谓面授上课呢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我哋多啲留意多啲佢哋嗰个学业嘅进展嗰度有冇问题出现？ 嚇，唔單止啦，譬如即係頭先校長亦都強調啦，學校同埋家長之間個溝通咧都相當之重要嘅，就係睇下係咪可以及早察覺到你嘅仔女或者啲學生咧係有一個情緒問題，然之後合適時候係施以援手啦。咁我相信即係呢一啲嘅援助咧係可以減少到一啲嘅悲劇嘅。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唔該，拜拜。 拜拜。